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让人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让人动心。 现在是晚上十点，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彩， DJ 策划说这是真正的 live， 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踩着 party 的节拍。 FM 九七四 北京 九七四 live show，九七四 北京， 九七四 live show。 周日晚上十点零一分，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各位好，我是泽华。时间过去就是这么快啊，一晃已经来到了2021年九七四 live show 的最后一期节目了。我的天呐，2021年就要过去了。最后一期这么重要的节目，当然要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嘉宾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畅聊他的音乐。欢迎我们今天的老朋友斯琴格乐。 嗨，大家好，我是斯琴格乐，非常感谢泽华。我今天带着我们的团队依然是 有了新的成员了。 对对，那就先介绍新成员吧。 好呀， 我们这位笛子演奏家，我们的金子金鹏。 哎，你就叫金子吗？这名字也太好了吧。 对，他就叫 我就本名就是金鹏 啊。 对，那大家都叫我金子。 对啊，这一介绍每次说啊，大家好，我是这个团队当中的金子。 对，我们都忘了他的本名了，就是很难记这个金鹏。 对， 太常规了，所以记不住。 他是负责在团队当中担任这个长笛的角色。 不是长笛，他是竹笛。然后你自己介绍一下吧，你有什么？ 就是在格乐老师这个团队里面，就是有用竹笛，然后箫、埙、尺八、二兰、少笛。 所以在之遥的系列的作品当中，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对，就是根据每首歌的要求，然后觉得这个音色符合这个歌，然后就会去选择用这其中这些乐器。 OK， 为什么今年加入了金子？ 因为我们想把这个整个的之遥，经过这个我们这个我的老搭档哈、苏不带，音乐人苏不带的建议之下，我也想把之遥再往更加的律动以及民间上更怎么说呢，更 所以来到 音乐 世界化吧， 音乐上更世界化一点。因为我们平时原来的更接近就是怎么说呢， 原来的一个风格， 嗯， 然后适当的加一些改编。 对， 律动感 我们想更纯粹的要脱离一下大众。 所以到之遥四的时候又开始回来一点是吧。 对、 okay. 然后到之遥五可能就更回去了。 一晃之遥都第四章了。 对，第四章了。嗯， 你也会感慨吧，时间太快了。 对， 你当时做第一章的时候有想到会做到第四章吗？ 想过了。 然后真的就能做到这个事儿，我觉得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儿。 对，因为就是像我们对这种少数民族音乐的这种热爱是，它不是一种说哎呀它火不火或者怎么着我们就放弃，不是那样的，是一种我们做它我们就开心、是一种特别而且特深的血脉里边都有的一种东西。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在做之遥的时候是另外的那种状态，就其实是已经跟这个怎么说， 跟其他东西都不太一样了。我们是在用一个，怎么说，就在我们在生活，其实是在音乐里边找到自己最爱的生活，是这种感觉。 除了是在作为表演者在你们的血液当中，我觉得经过第四章以后也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制药系列。 对，所以我们吸收更多的更优秀的乐手，对，演奏家来我们的团队。 OK， 所以因为金子的加入，所以我们制药四整体的风格它的节奏感要会更强一些。 我相信在制药五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制药四的时候金子完全没加入因为我们录制的太早了 所以录完以后才想到要是有他加入的话会更好。 因为制药四我在前两年就录完了，已经就是我录的太早了，后期都做完了。对 OK， 然后另外两位朋友，这算是老朋友了。 我的隆重的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那个老搭档了，我们俩已经合作了20多年了，乐队，然后著名的音乐人，从4岁就开始弹钢琴的， 哇哦， 然后在我们的制药团队里边担任过职业的贝斯手，职业的这个吉他手，口风琴，反正什么都除了骨头都来了。 钢琴、贝斯、吉他、口风琴， 其实他专业是钢琴。从4岁就开始弹古很深厚的古典钢琴， 以及唱歌也很好听的， 唱歌也很棒的，就是我们的著名音乐人，蒙古族音乐人斯沃代， 欢迎 大家好。 好，然后旁边这位呢？ 对，旁边这位是我们这个制药团队的，也是一位一员老将，从我们建团就舰队就一直坚守的我们这位打击乐手，暖男，帅哥，他也唱歌也很好，现在是主力伴唱，然后呢，其实他吉他弹的也很好。 你们团队有唱歌不好的吗？ 没有，对对，我们团队吸收多面手，然后还有什么来着？舞蹈也行。 哦，舞蹈也行， 平面模特也可以，演员也行。 上一次来说人家跳舞了，我记得 演个戏都没问题。 天哪， 我们这个团队都是多面手。 金子，我要是你，我就生气了。其他人的形容词都很多，他这只是一个新人。 等一下，我还没太了解他。打击乐手斯蒂克， 欢迎。 维吾尔族乐手是，对，金子也可以，来我们团队以后也可以唱了。 好， 真的声音也很好听。 我本来也。我在别的团队的时候我也有唱。 哦，是吗？ 对 哦，是吗？ 呛声说来就来。熟悉斯琴格尔德的朋友都知道，每一次来九七四 F 秀节目当中我们都会玩即兴。所以今天晚上我们除了可以听到今年10月份带来的两张专辑，制药四和姿态当中的歌曲之外，还会有即兴的部分在。 啊，今天晚上是吧？ 对， 今天晚上就天马行空的即兴。今天晚上是由我自己来弹贝斯，所以那个如果我可以的话跟上这个我们苏伯代老师的律动的话可以，如果跟不上的话就只有他一个人律了 他一个人律了 律动的律， 话里藏话也可以是绿色的绿 对， 来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哈，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随时看直播和我们互动，那就是还让大家出词儿呗。 又是那种哈。 对 啊，对，出词儿我还得 还有什么样玩法， 还得编词儿，可以、我以为就我忘了那咕噜了，就我以为就我们那个律动然后直接奏什么的， 我们 其 实合着来，有可以出词儿的，然后有可以跟着律动走的。 对，这就是写歌了，你知道吗？写歌这就不能那个、 歌就是这样写， 对，他还要有词，现场编词，现场编歌。 你一向很擅长的呀， 我的强项嘞！ 哎，说来就来，好不好？ 对，可以啊！哎呀， 那第一个词儿我来出，好不好？ 啊， 因为年末了嘛，我们就以年末为一个主题，营造一个即兴音乐的一个呈现， 就叫年末。 对， 这个末太不好发音了， 新年 哈， 对，新年吧。 妈呀！哎呀妈呀！我只能。 哎，新年好也算是我们的现场的即兴的东西吗？还是你作为一个引子？ 没有没有，引子是要做那个新年好这样一个主题的即兴是吧？ 不是，他要让 一个年末为 新年 气质的一个新年的一个主题的。 你来理解，我现在理解事儿有点慢。 对，他今天有点神经病，他病了。 谁来？ 你给我个这样， 就是新年， 对，以新年吧， 嗯。你给我一个套子，就往那个流行歌那种民谣那个感觉走，随意。 但这个新年要跟2021年有关系。 哎呀，你这难度越来越大。 对， 好， 关于2021年。 旋律不会好听，就是你要有一个对变和声的哈，很奇怪的和声。失败的创作，我觉得在2021的时候记录一次失败也挺好。 对呀，啊， 挺有意思的。 不是，我觉得挺好啊， 没有失败呀， 啊。而且这， 我不喜欢太常规的旋律，我觉得这个谁都能哼出来，这不行。 苏老师，这怪您了。 我也不太喜欢常规的旋律。 那您 对，所以 那我们就说到这儿。 嗯， 还是继续。 可以先收一下，然后 先收到这儿，好不好？对， 好。 但你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一人哎，不喜欢常规的一个旋律。 对，因为所有的人都会顺着和声唱出来的旋律，那你就我觉得就没什么意思了。 但这样大家会觉得更简单，然后玩即兴的话也更容易玩得比较好。 没有意思。 对，所以有意思这事情到今天你做音乐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对，非常重要，就是我会玩在律动里边。 嗯， 然后你听着这个旋律一听你就觉得哎呀好好听，与众不同，这样的才可以，要不然我就必须得把它放弃掉。 说到好听这个事情上，2021年你连发了两张专辑，然后两张是风格完全不一样的种类的专辑。 好听这个事儿是依然是能够每年会找到好听的那个点的吗？ 对，必须的。我觉得 这我觉得是有难度的， 是非常有难度。那就是说你去屏蔽一些音乐，就是屏蔽一些，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走的路是很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走的路吧是 特别不容易。不容易在哪儿呢？就是如果你想让你的歌火，你得迎合大众，但是对我们这些特别玩真正的玩音乐的这些音乐人来说，我们想玩难度更大一些的，然后更好听，但这个时候呢就会脱离大众，但老百姓不喜欢，对，你这什么律动啊，这个我不熟悉。 对 对，所以所以你就在这两个中间你会有摆渡，你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嗯，对，所以我就选择了那个不火的，我玩着高兴就可以了。 那是因为今天你是自信格日乐，你敢做这样的抉择吗？是有这个原因在吗？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反正我觉得这样，我觉得我就可以做，然后我们的团队我觉得也是这样。 嗯， 我旁边这位也一直在鼓励我，你就做你喜欢的，你干嘛要管别人喜欢什么呢？就 特别不容易，大家都很想说这样的话，但真正能做到这样的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 对，首先我做了那么多年音乐了， 对， 然后也有一些经济实力，然后我也在巅峰处过了，然后缓和了现在，然后流量也没我什么事儿了。 伤感吗？说这样的话的时候 一 丢丢 没有什么伤感，我觉得挺幽默的。 但 流量就是没我什么事儿嘛。 但是你赶上过流量很好的时候啊。 那时候还没有流量，但是那时候的巅峰是另外一种状态。我觉得那时候反倒我不懂音乐是什么。也不懂 唱歌，大家都会唱。 对，但现在我觉得我特开心在音乐里边，可是反而他们不懂这个东西，你说怎么办？ 对， 嗯， 说起来还是会有点 无奈。没办法，也不是无奈，就是觉得没办法。那你不能说，你要让大家高兴，你就不高兴了。那你要让你自己高兴，大家可能不高兴，但是你管不了那么多了。对， 我喜欢你刚才说的，也没有无奈。 对， 很多人会说这样的矛盾会处于让自己处于一个无奈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一个状态当中。你现在就已经是明确说我只做我想要的， 对， 我就玩我想玩的音乐， 对，我都可以做，就是我周边的人都可以说你就应该玩你自己想做的事儿，那我有什么顾虑呢？ 说得好。 对 啊。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姿态当中的十二月，也是跟这个月份有关系。姿态这张专辑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接下来首姿态这张专辑当中的歌好不好？ 姿态这张专辑哈，就是这个里边故事太多了， 对吧？ 对，故事多到就我旁边这位是拒绝跟我合作姿态的，我不谈这个。我说为什么不排练排姿态？你不排不？我不想跟你玩这个。 为什么？ 我没有拒绝，我只是说 就是拒绝了。 没有， 他在节目当中他怂了，他不敢承认自己拒绝了。 说实话，我说我在这个专辑里头没有找到一个在知遥里面有 对的那种那 个兴奋点，就是 明白。 我的弹贝斯也好，弹湘琴也好，我可能会玩到一个兴奋点。 嗯， 但是他这张专辑我是没有参与录 制，对，他没参与。 然后所以说他所有想表达都是自己的一种语言，其实也挺好，挺自我的。我觉得还不错。 对呀、啊。那 不绝对不是拒绝啊， 所以 我们就没排练，这张专辑还没来得及。 那就我们现在还听不到姿态这张专辑我们的现场表演。 现场对。 那一段也不行吗？ 这个乐队还没组建 啊， 就只能我自己弹，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都不知道。 那可以考验他们能不能跟得上你一些。 那个很简单，但是、对。咋整来着？谁说这 一忘记的光辉。来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接下来听听看有没有可能在直播间当中，在乐队没有过排练的情况之下，给大家带来今年十月份的时候斯金格勒带来的全新专辑姿态当中的作品。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看和互动。 但是那个姿态里边的所有的这个吉他都是带效果器的。 哦， 嗯， 那你在创作的时候 也是，因为迷幻摇滚嘛。 明白，对。但创作的时候是木吉他吗？ 不是木吉他， 也不 是， 是 是那个，我这辈子也没碰过这个效果器哈，然后突然有了个吉他效果器。 所以你在创作的时候用的就是吉他效果器，然后当时在。 是因为我有了这个效果器之后，我通了电吉他在试那些音，嗯，试那些音色， 嗯哼， 那些音色就给了我无限的空间和灵感， 对， 然后我找的和声也不常规，所以在那些不常规的和声里，我写了一些不常规的旋律，就是这种， 那就有那个新的好玩的点子出现的地方了， 嗯，对，就是这张专辑其实就是这么写的。 为什么之前从来没有碰过合成器，然后这次开始有了合成器？ 不是合成器，效果器。 效果器， 嗯、 对。 因为我没弹过吉他呀，就我现在才开始弹吉他，原来没有，嗯。 所以姿态这张专辑不太适合现在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呈现，没有，不用为难啊。 嗯，真的不太适合，因为这个所有的都是，这个吉他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录的，嗯。 欢迎大家，如果你要是还没有好好听这张专辑《姿态》的话，一定回去好好听一下。这是一张今年带来的创作专辑。 嗯，对， 别人今天开始玩吉他，然后开始做了这样的一次尝试。 对，没错。 那所以我们今天歌单还是会以智瑶这张为主哈，智瑶四。 嗯，歌单，对，不是以即兴为主。跟智瑶也没问题，智瑶也可以。 第一首我们已经即兴了，我们来一张智瑶里面的歌好了。 对，第一首是。那个失败的即兴、啊、对，可以啊，知瑶的那个什么呀， 好像我们也没排 所以干脆我们就全即兴是吧， 都排了，没有知瑶真的排了 四排了吗，没有。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好不好， 哦，花儿 为什么这样红，可以啊，来，嗯， 自己很起诉， 好。 啊，对不起，对不起，停一下 ，sorry。我感觉我的，可能是我的跑弦了 ，sorry。 没关系，我们来调一下。 啊？ 直播间里热，琴会跑。 Shook, sir, don't wait. 好听。这是在直播间当中现场带来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曲，也是来自于四星歌的十月份刚刚推出的《之遥四》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关于《之遥》的其他的歌曲，我们稍后继续跟大家分享。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的。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国家腾梁路，杂交道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 3D 广播 北京见，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 哦，小花，你怎么跑出来了？外面多冷啊！ 我的主人怀宝宝了，说我身上有虫子不安全，就不要我了。 你身上真的有虫子吗？ 其实只要给我做好检查，别让我接触野生动物，别喂我吃不干净的生肉，我就不会感染寄生虫的。那皮皮你呢？你怎么也不回家呀？ 嗨，我生病了，主人不想花钱给我看病，就把我赶了出来。 唉，对于咱们来说，主人就是全世界，可对于他们来说，咱们只是可有可无的玩具吧。 小动物在陪伴我们的同时，也需要我们的了解与爱护。理性饲养宠物，让他们的爱陪伴我们更久一些。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哎，你的表情今天听起来还是很享受哎。 对，我觉得这个录得太好了。 录音室版本前奏听起来根本猜不到这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是吗？ 对。现在我们听到是四星歌的在十月份推出的《之遥四》当中的录音室版本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之遥这个想法是从2018年的时候开始正式的推出跟大家见面的。这样细说起来的话， 之遥这个想法，之遥这个想法可不是2018年，应该是从 第一张应该是2018年的时候吧， 2016年应该是 2016年就之遥一了， 对，其实那个之前的很久。其实那个之前的很久就有了这个想法，其实是2012年开始的，想法是2012年开始。 每一次都在跟大家讲，为什么叫之遥，是因为要编织那些非常古老的，可能是有一些歌曲古老到大家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完全没有听过的歌谣，然后重新以你的方式，带来不一样的感觉。 对， 这一张的收割是很快的，还是每一次收割都是特别细碎的一件事儿？决定唱哪些歌？ 其实这张很快。其实越来越难。因为收集歌谣比较不容易，而且你需要达到它的那个准确度，语言的准确度，就是越来越难。 这张当中有尝试的新的语言吗？ 有啊，都有。你比如是一个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就是塔吉克语的，然后还有赫哲族的，然后有景颇族， 完了那个拉祜族，拉祜族是比较难的一个。 哎，既然说到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用塔吉克语来说的话，应该是怎么样的发音方式？这一句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是这个吗？嗯。 Gül sezer, gül sezer, diren rüş。你说他对。 斯蒂克会哈，来， 嗯， 就是那个花儿，就是 gül, gül, gül。 我上来就放弃了，什么 gül sezer, diren rüş。我明白你说那个精准度的问题了，嗯，因为你但凡有一点的不准的话，它听起来当地人听起来都会觉得奇怪。 非常差别很大，比如说那个燕子是哈萨克语，就卡拉勒阿什，这就差很多。如果你这样卡拉勒阿什就标准了，就是差距就是这个。 前三章来的时候，每一次斯琴格尔来说自己是有语言天赋的， 对， 现在是越来越有了吗？ 嗯，还是很有。 所以你在语言这件事上不太会受挫，是不是？ 嗯。不会，只要有一个他们本民族的人去帮我录音纠正，那就没问题。 真好。我问这个问题是，比如说像我在学习新的语言的时候，我经常会因为发音的问题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在这个语言上有容易失败，容易进行不下去，就会选择放弃。有些人就真的是有语言天赋的，你在这个事情上就是完全 OK 哈。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团队的人们好像都还可以哈，就是像我写了一首那个你好那个歌， 嗯， 是用45个语言， 对，是 的，你好，然后伴唱就我们大家都一起伴。 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我们刚才带来的这一首歌曲之后，接下来再给大家唱一个什么样的歌呢？ 嗯， 还是个语言吧，再感受一个不同的语言， 还是不同的语言是吧？嗯，不同的语言。什么语言呢？那个这样吧，我觉得有一首歌可以在这儿唱，就是我们唱古羌族的敬酒歌。 好， 嗯，是吧？古羌族的敬酒歌这首歌呢，我觉得在录音的时候也是我们这位大侠那个苏不带老师录的，录得非常好听的那个吉他，嗯，当然是拿湘琴录的，这个是 我录完了，我自己扒不了， 对， 我自己学不了了，因为那个是即兴，就是一口气下来，今天这个 哦，连录音都是即兴 的，对，他还要，所以我今天就是不按原版了，就只要我把唱表达清楚就可以哈， 对，是， 啊，他还是弦，他那个弦要需要调的跟其他的不一样。 羌族的祝酒歌。好，我们的视频直播现在稍微有一些问题，所以大家先移步到听听上，然后通过听广播的方式跟我们互动。 Oh, 呀，太好听了。 哎，这样的祝酒歌听完以后谁会不喝呀，真的是必须得喝下去。 对， 跟我想象当中的完全不一样。哎， 语重心长的让你喝。 对，一般提到祝酒歌大家会觉得节奏性很强的， 嗯，敬酒歌的是， 对， 嗯， 但这个完全不一样。 嗯， 它更有一种世外桃源的那样的一个很放松的， 对对，其实它原来不是这样的，是我们自己营造了一下，我们还带着斯蒂克的口气， 鸟有点多了， 斯蒂克的口气绝了，真的， 嗯， 我一开始说，哎，哪来的鸟叫？我们是放点伴奏吗？没有啊，哎，你那口气能教一下大家吗？ 这太简单了， 太简单。 来个年轻的，啊，这个是小鸟， 年轻的 是。 那你表达一个这个年龄比较长的，啊，这就是啊，比较年龄上年龄的老鸟是吗？ 哎，老鸟也说得出口，真的是。哎，那能对话吗？小鸟跟成熟一点鸟对话。 对， 我刚才你好像也，你俩对一下话快。 对， 是他也在吹，我们的笛子和那个打击乐，你们俩对一下话，用鸟语。 鸟语啊。 飞走了。 叹为观止，我的天哪，还没完没了嘞！你俩真的在对话吗？请问？ 差不多。 还是大家只是在用自己的口技来乱吹？ 什么意思？ 是 你第一句啥？我看我理解的对不对？ 我第一句我理解是， 我第一句是还好吗？你好吗？ 啊，我以为说你吃了没？他说我吃了。 没有，我理解的是等会儿上哪儿上。就是录完节目去哪儿？ 明白了 啊！他真的可以，所以这个口气是你们俩都。苏博旦应该不会吧？ 我正在学，但是他不太好学， 是吧？他说太简单了，哪里简单了？ 对， 苏老师 其实很不简单。嗯， 苏老师听的对，应该是什么啤酒烧烤那种， 嗯， 是吧？ 啊，我差不多吧。想要去哪儿玩啊？ 那斯琴格的你听的是什么？他们俩的对话， 嗯，刚才的对话啊， 嗯， 待会儿去喝一杯啊。金子这边说，我又不喝酒，你叫我干嘛？你不喝酒去坐着玩啊？哎，那多没意思呀。没关系，走吧。那好吧，你怎么这么经不起人叫啊？那团队的力量嘛。 你脑补画面很多一点呗。 基本上就是这意思。 对， 你们团队私底下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打打闹闹特别和谐， 我们 特别欢乐的？ 还好吧，还好。对， 所以只是节目效果哈。 嗯，对，就是平时都是他们在说我很沉默的。 大白的春天说，斯琴老师特别渴望您谈一些您的人生故事 啊。咦，我天哪， 我想问一下2021年吧。 嗯， 2021年你的感受快吗？就是这一年过得快吗？ 挺快的，尤其是这一年，我就忽然发现怎么这么快呢？就是快到什么地步？就原来有些人，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在家待着哈，在家待着就这时间怎么这么慢？没工作，疫情期间演出也少嘛。 对，这是现实。 对，可是我不是，就哎，我还没干什么，怎么太阳落山了？着急啊！就这样，每天都是这样。 那你一天都在干嘛？ 我每天。练琴啊，写歌啊。 你是一个相对比较宅的人， 啊， 对吧？ 宅，对，很 宅， 嗯， 基本上就在家， 嗯 嗯， 但是很有乐趣，在家待着，这就很麻烦了。 练琴是每天都在做的事儿吗？ 嗯，每天都在做。 哦，依然在做，每天是会有固定的时间练多久？ 嗯，2.5小时、3个小时。 是有基本功的，还是就是瞎弹那些？ 怎么可能瞎弹呢？ 哦，对，我在指瞎一下 freestyle 的那种，跟着自己的感觉即兴的去走一些。 嗯，不是，先练基本功，肯定。嗯， 哦，到现在依然每天都会练基本功。 必须得练，因为我基本功挺差的。 嗯，然后也是因为这个期间有大量时间在家，所以有了更多的创作。 对，就那张迷幻的专辑就是这么创作出来的。 姿态这张专辑当中， 嗯， 姿态这张专辑第一首你做出来的是哪首歌？你还记得吗？ 未知的着陆，好像未知的着陆， 哦，还是姿态，就这首歌， 就这首吧。 嗯。 这是姿态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 对， 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上，同样也是因为我就觉得你今天发两张专辑，然后下半年的时候演出又走了很多场， 嗯， 所以会觉得时间过去的快，很合理。然后上半年相对来说演出没有那么频繁的时候，你要再进行大量的一个创作，所以你2021年过得还是非常充实。哎， 对，好像就是我感觉从第一天开始到最后一天，我都没有空闲时间，我都不知道干什么了。对，一直在创作，然后我就忽然发现，我有一天录音的时候发现，我这个新创作的歌太多了，就是我该怎么办呢？他们就这样了。 那是2021年格外有灵感吗？ 嗯，应该是，我觉得有了这个效果器之后，它那个给我很多好的音色， 嗯， 然后虚无缥缈的音色，然后我也找了很多和声。你现在听到的所有的吉他都是我弹的，还有贝斯。 特别好，我特别喜欢你刚才说，你刚才听到所有的吉他、贝斯都是我弹的那样的骄傲的一个表情和感受。 在几位职业乐手面前，我斗胆这种。 但是这是你在音乐当中那个鲜活感呀。 但是对，我其实是全凭感觉弹，没技术。你听这张整张这首歌，没有吉他 solo 弹不了。对， 包括演唱上也做了新的尝试。 嗯。 这首歌里面就刻意用了很多的很低沉的一个声音来呈现。 嗯，对，我都没用那种，我想给它有个反差，就是声音很柔和，但是音乐很震撼，这样。 我很喜欢这一段。这个听到都已经快乐的跳起舞来了。 对，我估计他们都没听过。对，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你听过啊？嗯，哎呀， 哎，我觉得那一段的表达特别的像2020年和2021年大家一个状态。 这个哈？ 对，就像心里的那个状态。 嗯， 会有那种抓狂的时候，会有那种做自己的时候，会有那种放空，然后瞬间又找到自己的种种的所有的感受，在那个哒哒哒哒的那段呈现当中都有。 嗯，我觉得2021还是挺有意思的，就给。也带了挺多东西。嗯， 是。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畅聊，接下来是不是到我们这个即兴环节了？ 对呀，对呀，对。 下面即兴要怎么玩？是跟着一个你们？ 我觉得即兴首先我们那个苏老师给我们来一个动机，然后我们跟这样的会比较好。嗯， 动机是吧？来吧， 一个律动。 啊，律动是吧？ 嗯， 律动跟动机是一回事儿， 当然是一回事儿啊！你要给我一个好的动机，这里面包括律动。 我 们的视频直播已经恢复了哈，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看到视频直播，然后抖音现在暂时还没有恢复。 好，刚才 完了。低调， 好听，完全的即兴唱作啊、嗯！ 这个好玩，这个好玩， 这个好棒啊！这个是满意的吧？ 有意思，对，这个、是满意的。 在听的时候，秦未了说：“我要给这首即兴配一个名字，他配的是《奔向2022》，小猪毛毛配的是《快乐的当下》，然后杜尚说有一种新奥尔良风格，小猪毛毛说有一种新奥尔良烤全羊风格。嗯”好听，我觉得这首歌曲跟着现在这个梦旅人姿态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的感觉风不是风格像啊，就是那个梦境的感觉很像。 嗯， 它一种在行进的，然后你不确定前方会有什么， 它一直有一个律动，对，一直在走， 一直在往前感受。 嗯，哎，我觉得这个太有意思了，就是那种就是律动起来之后有一种东西一直在那，然后你就想冲出去，完了强， 对， 然后就唱出来，然后再收再强这种。 所以在唱什么你也不知道你唱什么， 对，嗯， 然后你就跟着他们一块儿， 顺着他的律动在唱、嗯、 真好。从我们听众角度而言的话，在听刚才这段的时候就好像始终在跟着你往前走，不确定前面能看到什么、 嗯、 会经历什么，也不确定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但是好在你们刚才营造出来的整体的画面它是好的、 嗯、 没有发生什么一些意外的一些插曲的东西。 对，我觉得他们都特别棒，就是加的那个东西什么的都非常非常舒服， 哎， 非常好。 金子在开直播之前还在说啊，你们确定吗？我们的直播哎，然后就让即兴的玩嘛，怎么样？刚才感受还可以吧？ 没有，我其实我还好。对，不是，是这样。那我不行，我就会不出声吗？ 其实主要是有一个，他这儿有一个特别好的律动和一个动机。 嗯， 所有的东西都好办了、就是这。 那这个好一点的律动和动机是可遇不可求的，还是？ 对，这个相当的。我认为所有的乐手不是每一个乐手都有这种东西，嗯 嗯， 这个是最重要的。 苏博大，你刚才一开始还是一脸懵的，说不知道给什么样的动机，后来怎么想到这个东西的？ 我们俩不是一直在伸手，是哪个调？四二，其实是一个调，一个 F 大调，一个 D 小调。 嗯， 像这样的律动，我们其实做一个这样的律动能玩一天。 嗯。 玩一上午， 就是这个，就是所谓的玩音乐，就是这种，就是可能你要把这个颁给老百姓，就是他们喜欢那种流行歌的那种律动，他听这个的话，他就会觉得，嗯，这是什么东西？ 但也会觉得很新鲜。在看我们直播的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 这 样的一个享受， 啊、 对，会、嗯。所以我觉得之后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尝试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完全律动的一个纯即兴的专场。带着观众的、 啊、 有现场的，然后这样即兴的玩一天或者半 天，对我们来说太好了， 对吧？ 可以一晚上。 是，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们稍事休息，后一小时马上继续。抖音直播已经恢复了，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直播画面，马上回来。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居然之家与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大声喊新年好，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居然之家。跨年换新活动进行中，阿依瑞斯沙发低至5999元，还送转角皮墩。更多爆款咨询400818-0096。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的。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夺下陈娘路，砸下道覆盖全城，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三 D 广 电媒体 北京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感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呢也是2021年最后一期974 Live Show， 1月1号开始到2022年的时候呢，974 Live Show 我们的节目时间也正式的变更到晚上9点到11点。依然我们先听一下我们的新的宣传片花，感受一下明年新的主题曲的一个风格。记得哦，下周六日1月1号2号我们就正式的变更为晚上9点到11点。 好听好看的音乐现场就在974 Live Show， 2022年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点到11点，泽华和各位不见不散。 今年的最后一期节目，我们请到的是斯琴格日乐带着他的团队的小伙伴们一起来到节目当中去唱玩音乐。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姿态当中的快乐在线。哎，2021年你可以写出这么快乐的歌曲， 为什么不能呢？ 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两年好像整体的气氛都相对来说比较紧张一点。 嗯，但是 心理状态也会觉得相对比较紧张一点。 嗯，但是我觉得我反而这两年很松，心里边。 哦，真的？ 对，如果 你没有一个好状态，你怎么可能创作出好的？你就投入不了，就你太高兴或者你太忧伤你都投入不了，你投入进去之后你就会忘了你自己的那个所有的东西。 是的， 所以你才能创作。 可是疫情到来以后，因为工作上的不确定，因为演出的不确定，使得很多人开始在生活当中啊，工作当中啊，出现了这个不确定的状态。你没有吗？很多音乐人反映的也是会觉得迷茫啊，彷徨啊， 有甚至抑郁。但是我可以调节自己，调节过来，就是这样。 你是怎么调节呢？ 嗯， 这样我们说一个最吧，今年2021年你最迷茫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最迷茫的状态就是不确定性，就觉得我天，这疫情如果不结束的话我们该何去何从，就这种。虽然因为我是一个喜欢工作的人，没有工作我就会觉得我该干什么，我该怎么办，就这种状态。 你这个焦虑是会说出来还是完全自己藏在心里的？ 你跟谁说啊？就你跟晚辈说不着，跟长辈他不理解，跟外人说你也没办法说，就是真的没法说。所以呢你就想办法自己调节。我自己的调节方式就是我观察我自己。 怎么观察法？ 就是比如说你在你的心里在忧伤或者是负面情绪来的时候，你立马把自己摘出来，你看这个人怎么就忧伤，为什么 啊？所谓的灵魂出窍一下去俯瞰自己。 对，其实是你养成这个习惯，就让你自己一直只要你有这个情绪你就跳出来，你别来捣乱，就这样。 你现在可以做到抽离出来以后看到这个人你立马就可以跟他说你别捣乱，他就不捣乱了吗？ 不会，就还会挣扎。 对， 但是你会发现，哎，我有松的一面，我有紧的一面，那哪个让你更舒服？那肯定是松的那个让你舒服，那你就确定为这个松的是你自己，那个紧的不是，那个紧的是这个控制你的这个高维的生物在给你找麻烦，所以你就要跟他斗。你这种斗的时候我战胜你了，你就会很开心， 反而产生了乐趣了。 对， 无论是战胜了还战败了，都还有一个乐趣点。 对 啊， 你败了，你没有控制了我，就这种。 对，所以这个所谓的分裂点是一个你现在可以和谐处理好的一个状态。 对，因为我觉得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很不容易， 确实是 遇见特别多的事情。 对， 所以你必须要有这种 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年龄越来越大，然后皮肤越来越松弛， 你的皮肤越来越好， 眼袋掉到地下去、 这个、 对，真的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吧，他们尤其是网络上那些人哈，他们觉得上了年纪的人就你可以回家歇着去了，啥也别干了，我觉得他们这种态度好消极，就不应该这样，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年龄控制你自己呢？ 嗯， 就是用个年龄控制你自己，然后 我跟你说最可怕的，有时候不是大家给你的，有的时候自己也会随着自己年纪上涨以后，自己给自己这样的一个心 理暗示。对，那绝对不是你想要的，绝对不是你这个人所应该有的。 你说太对了， 那个是别人在控制你，就是这个所谓的高维生物，所谓的我们这个世界是虚拟的，所谓的这个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被建造出来的。 嗯。 那你就可以抗争他，你给我的负面的东西我就给你占满，我就不要。 嗯， 嗯，那你最终的处理焦虑的方式就是通过这样的打斗。 对， 对，通过这样的打斗，然后呢、嗯、就是你还不能逃这个东西很讨厌的，就是如果你有忧伤有郁闷什么的这种东西来的时 候，这个也很重要。 对， 有的时候我们会下意识的逃离这样负面情绪， 你逃了它还会来的。 对的， 还会回来， 而且会加重。 对、 嗯、 所以让你就是怎么说，让你很难过。 嗯、 但是就是你学会了这种方式以后，你就看着他，你学会你这样睁着眼睛看不着，眯着眼睛看真的真的真的眯着眼睛去看，哦，就是这么忧伤，你为什么忧伤，你可以问你为什么忧伤，你为什么难过，那就肯定有个根源，我现在没有演出，我现在没有流量又说到流量，然后你就会发现，那这个东西跟你现在有关系吗？你现在环顾四周，嗯，我的环境很美，被我营造的非常温馨，非常美丽。哦，外面冰天雪地，我穿着半袖坐在家里，我觉得这生活挺美好的。所以一下子你就会把你那个眼前的那些东西，你会把它打败了它。嗯，就是这种。 然后一下子就快乐再现了。 对，所以你就会时间越长了，学会做这种题之后，你就发现我没啥不快乐的呀。对， 你那个题自己跟自己对话是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因为就是我就说呀，就现在他们都小岁数，那你未来会越来越大，对吧？ 苏博代不小了， 对，他不小， 你说的对， 他还是 最小， 还是比我小。嗯。越来越大越来越老，你面对的东西就必须得是各种往下坡走的，那你怎么样呢？你会顺着他去吗？那就很可悲了，就像网上的人，你快回家歇着，别啥也别干了，因为你岁数大了。我告诉你，我就有个岁数这么大了，我有前所未有的好身材，我练出来的。 是的，特别棒。 嗯，然后我前所未有的好声音，我练出来的。 对的。 我前所未有的这个创作能力，我自己跟自己对话出来的。这就是做人，你要胜利，就是你要战胜那些东西，然后你就突然发现这个世界上没什么可战胜不了的，除了你自己。 因为迷茫太容易了。 对，太容易， 选择后退太容易了， 太容易了。你没有任何技术含量， 我就站起来给你两张专辑，20首歌曲，告诉你我就是可以。 对呀、啊，我就是可以，我就在后面还有好几十首歌放着呢。 真好。哎，请问，所以在你不快乐的时候你会唱歌吗？ 不会，不快乐的时候会哭 哦，完全不会去唱歌，会通过音乐来宣泄什么的。 嗯，不会，不 会治疗自己。 对，我会在平静了以后，我开始创作什么这样、 哦。 创作的时候是没有情绪的。 嗯， 如果你要有很重的情绪，我觉得你写出来的歌也不好听，真的。 所以你每次在创作和唱歌的时候，都是相对一个平静的一个状态， 很专注，对，特别专注、哦，专注在那些音符上，那些，尤其是那个和声给我的那个。旋律感觉， 嗯，真好。这一时段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音乐的话，唱个什么样的歌好呢？ 对啊，刚刚已经谈完人生了。 对，要不然这一段我觉得我们给一个动机好了。 给一个动机啊， 嗯 嗯，就最重要的是在这儿，他所有的给我旋律或者不是给我的动机和和声或者什么东西，只要他的很独特，我就能唱出很独特的东西来。 怎么样？ 你要 多么的独特。 就像刚才那样独特就好，那个太帅了，所以我们有很帅的东西出来。 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都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 太美了吧，我的天哪， 好听，太独特了，这个帅。 苏老师，我看到了你， 我天 哪，你在呼市的生活，是 带着一股寒冷的劲儿， 是不是？ 寒冷的，哪有寒冷的？ 这个明明是非洲大草原，阳光灿烂的样子，你怎么能说寒冷？ 苏老师 说， 对、啊、 好热、 啊。 没有，他在当地就研究非洲音乐呢。 啊， 天天就对， 嗯， 他跟我讲了，他在家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天天就是。几个人研究非洲音乐， 把自己涂黑了是吧？ 没，那倒没有， 你已经够黑了， 就是一个律动，然后大家坐在那儿，然后玩一天。 哇，真好。 嗯， 我刚才听这一段也感觉像光里生长一样的一个味道， 是吧？ 对，它很有生命力。 嗯， 我们看一下抖音在看直播的青青茉莉说：“斯琴格瑞勒好有个性，与众不同。”然后说：“你们怎么可以这么默契和独特？”最棒的是在我们聊天室。皮 Q 儿说：“老婆在哄小孩，这首歌竟然把孩子哄睡着了。” 我的天， 这太好了， 我觉得太棒了，就是 好， 因为它有一个持续的律动，所以他们可能是因为这个而睡着了。 这个、把大人都哄睡了。 对。 哎，我刚才听这段时候就在想说，你说这样的一个，如果是真的有观众面对面的一个即兴的一个专场， 嗯、 谁会不想看呢？多有趣！如果还是在一个大自然的环境当中的话， 嗯，那会很非常非常美。然后得有点那个文艺气质的青年可能会看， 对， 大部分人可能看不进去的。 舞台你可以布景， 嗯，其实有的时候会怎么说，在那种环境里边哈，你得喜欢沉浸的人才会。啊，愿意听这样的音乐， 嗯，心也得能静下来。 对，如果是的， 嗯， 如果说，比如说，那种啊，跟着一起来这种， 就是要 live house 那种造的， 他真的就坐不下来，嗯。 对，你是不是随着心越静的时候，在做这种音乐的时候，那个灵感和空间感跟你能呈现的也越来越丰富？ 对，而且我发现这个音乐是一个缘分， 是。 就是我们这些人真的没交流什么非洲音乐不音乐，没有交流过，因为他平时住在内蒙古， 嗯，他想骗我们住在非洲，你说非我们给你隔离， 我住在这边，所以没有交流，但是很奇怪的就是我最近也在听非洲音乐，好不好？ 哦，这就是团队的默契吗？ 真的。就我突然发现，哎，这个非洲的律动太有意思了， 嗯， 然后他就弹出来，我觉得他这点特别棒，这也是因为我们两个合作这么长时间，两个都是高手，过招没问题了， 还会夸自己了嘞， 对，我现在老是夸自己了嘞， 真的是， 嗯， 一年一年的变化还挺大的呢， 对，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是很优秀。 哎，你刚才在唱的时候，那个声音都有一个弹跳感， 嗯， 我很喜欢那个弹跳感。 对呀，对，我就在用我的实际行动把大婶这个词儿变成褒义词。 你最近真的是很在意这个事情。哎，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的声音机能变得越来越好了？ 是的，因为我每天在音乐当中，我每天在练琴在唱，它不可能不好的。而且我也有那么有天赋， 嗯、 又开始了、 嗯， 真的是这样，嗯。 所以每天去训练，每天去练，这事情是真的很重要的， 真的很重要，非常重要。 千万不要说因为我年纪大，所以我的声音机能就开始变弱了，我的什么什么就开始变弱了。 我告诉你，跟那个一点关系没有，只不过这个老天是公平的哈，他把那个青春少女放在你的心里了，现在你的外表呈现给大家的，就是你狗眼愿意看看，不愿意看滚蛋。 好久没有听到你这么燥的一个状态了呀。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我得感谢这个那个效果器，哎，我也得感谢苏老师，他给我推荐的，他特别坏，这个就他给我推荐完了以后，这个效果器特好，然后我开始买。 他不送给你，让自己花钱 买。没有，那个是另外一回事。然后他自己买了个音箱头，开始练那个。 不是术业专攻，这个叫就是什么东西适合。 开始啐我说：“你看你这个蓝六都真的不行，说这个太模拟太塑料。”然后他用的是音箱头，用的是真的。我说你好歹是从4岁开始弹钢琴的一个职业的乐手，我是一个舞蹈演员出身呢。 但是有他在旁边的鞭策很好啊。 对，可以，就是但是有的时候 他会带着你在往前进步啊。 我也带着他进步啊。 对啊， 关键是啊、然后有些时候是这样，就是他有些时候给我提一些中肯的意见，我真的当时接受不了的。我很生气的，就这样。 然后你会 过后我想明白， 你会当面说出来你的生气吗？还是你会自己先消化？ 对，我跟他们都不遮掩。我有的时候会，我怒了以后，我会发脾气什么的。然后他们都挺包容我。 那你们是有真正的 battle 的发脾气吗？吵起来的那种，还是你一发脾气大家就软上来？ 怎么可能吵呢？只有我在吼了。 哎呦， 没有实力去吵、 啊。真的是谁敢跟你吵啊？ 不是他们，感谢大家的包容啊！特别他们真的，尤其是他们两位对我特包容那种，就是，所以这么多年了，有一次我怒完了以后，我也忘了，就是反正发完怒以后信息什么的，然后他也特逗，很会处理，就是很就是情商很高 哦。 对，我们在车上坐着，我还挺不高兴。完了上洗手间，他在突然我听着洗手间有一个人，洗手间门口有个人在喊：“哎，我错了啊、 哦！” 很棒哎， 喊 不是不是，我 绝对是你的史蒂克才不干这种事儿。 我不会在洗手间， 真的是洗手间，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 很多人都在的，看着 就很棒啊， 真、 嗯、 的。 所以你们的情绪来的也快，去的也快。 在什么地方我忘了，是吧？嗯、有这回事吧？然后嗨，然后他一边笑一边在 你听到你也就会笑了呀，就好了。 我也笑了嘛。 对，来吧，苏博带，接下来到你的演唱的时间了，好不好？ 对对，这个是很重要。唱一首，哎，他有一首歌很好听哎，录的。 嗯， 其实他也有。 我们挨个的听。 我有一张，我也有一张啊。 我有一张专辑。 真的聊一聊他的苏博带有一个很好听的歌，真的非常好听。你等着，待会儿下一个是你的。 对，是 你个独立音乐人。 来个什么歌？ 哦，现场吗？ 对啊，现场啊。 这个我们跟不上，他那个他，这个我们跟不上。什么调？ 这歌叫什么来着？英语也不好，非要唱英文歌。 你也可以唱中文歌，没有人让你非要唱英文歌。 但我确实不会唱中文歌。啊、What's the one for？ 哎呀，这人家英文特好，告诉你得好。 所以 我都不好意思说。 我刚刚问泽华，我说这什么意思 ？What's one for？ 这个什么意思你都不知道吗？那你怎么唱呢？我的天，多么完美，多么完美的一事情。 献给这两年很灰色的世界啊！ 哎呀。我觉得属你的世界最灿烂，你怎么能这样说？ 生活， 我们是听你唱歌的朋友。 好。I see dream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sing to myself.Sky of blue, glow of white, bright beam steam, the dark secret night, and sing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the pretty in the sky are also on the face. The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I already said I love you. I hear babies cry. I watch them glow. They learn much more than I ever know. And sing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Yes, thinking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哇哦， 好听耶！ 一个连歌名叫什么都不知道的人。你的英文咬字是 OK 的， 对， 行吗？ 对，是可以的，是很忽悠人的。 好，那我就这样下去了啊。 其实我很早就发现了， 对吧？ 宋老师的语言天赋特别好， 真的。 对，那上次给我唱第，我第一次听他唱的是那个《乌兰巴托的夜》，因为他不会说蒙语，然后他用蒙语给我唱。 关键是你不懂蒙语， 我不懂。 他就知道你不懂才这样唱。 对，所以他在给你唱，他就不敢跟我唱。我天哪，我一听你 这 什么发音 啊，原来是这样。 你唱的是什么语？蒙语啊。是这个感觉。 你敢吗？ 唱得很好 听。你敢先唱两句吗？当着斯琴格尔的面。 我还是献给金子。 哦，谢谢谢谢谢谢。 这是录音室版的一首歌曲《野草》啊。 心里充满期盼，默默祈祷， 你是真的有一张专辑的哦？ 真有， 是网上大家可以搜到听到的哈， 可以听到，但是不是专辑，就是几首歌吧。 后面的新歌还没有出的啦。 哇、哦、后面还有新歌呢。 是的啦。 哇哦， 他也有的啦。等一下听一下他的。 斯蒂克一会儿就到你唱的时候了。 等一下，你先排在后边了啦。 鲜花满野， 你有没有 我在一条河流的下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老李，供暖季入户巡查， 嚯，您家可真热。 那当然，不仅有暖气啊，还开着空调。 冬季室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适宜，您这啊又费电还容易感冒。哎，暖气上怎么还晾着袜子？要生霉菌的，这什么味儿啊？厨余垃圾要及时分类处理，每天开窗通风啊。 真是惭愧，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太重要了。 首都文明办邀您践行低碳生活，呵护美好家园，蔚蓝北京，同心助力健康生活。供暖季我行动。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11:30，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各位好，我是泽华。我们今天节目结束还剩下最后27分钟的时间了，真是过去的很快。我们今天请到了四位 DNA 都非常相似的音乐人来到节目当中，畅聊他们的作品。前面听了斯琴格尔德的歌，听了苏伯代的歌，然后接下来要听斯蒂克的歌。今天我们的打击乐手要给大家带一个什么样的歌？ 那我唱一首西班牙歌曲。 西班牙语歌曲？ 对。 你会吗？ 会。 哦，你是真的会西班牙语的哈？ 一点点吧。 啊，就不像他一样连歌名叫什么都不懂哈。 对。 你是知道是什么意思的？ 我知道。 好。 有一首那个爱情歌曲吧。 哦，爱情歌曲。 对 对。 好。 你要自己弹吉他是吧？ 对。 嗯。 因为苏老师不会这个。 哎呀， 你要是能打着鼓唱更好。 来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然后一边互动。好， 可以了，开始了吗？ 哦，看样子贝斯手也要上线了，这首歌曲来吧。 我试试，怎么不知道？ 一次打断一下 CD， 给我们把这个话筒稍微转的离你嘴再近一点，这样大家会听得会更清楚一些哈。 啊，一，这样可以吗？ 好，对，来，我们再来感受一下完美版本的， 重来。 嗯。 Mon amour。Blah blah blah de de you, Yolanda por ti, es con amor, un amor, un amor.Para hallar vida curva a ti, el amor es hallar a ti. Ya su gente es la chona, pero veré, veré con paz. Ay, para hallar vida curva a ti, el amor es hallar a ti. Ya su gente es la chona, pero veré, veré con paz. ¡Ale! 好听，所以在唱什么？ 谢谢。也是那个爱情歌曲 啊。他大意讲的是什么？谁说的自己西班牙语还可以？ 歌词意思就是那个一男一女，然后后来的那个后面还有一段没唱，对，然后西班牙有一个那个鸟、 uh-huh. 然后一个男的就是想念自己的爱人、 uh-huh. 然后看着那个鸟的跳舞然后写的一首歌 啊，所以是寄情思的一首歌曲。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嗯，很好听。哎，斯迪克的歌网上能找到吗？ 有， 也有哈、 啊、 所以大家上网就搜你的名字就可以找到、 网易云有 啊、 牡丹汉， 牡丹汉， 对对对 对，搜这个字就可以找到斯迪克的歌曲。 对 对, 对, 对， 嗯，好， 单曲就是民歌吧， 嗯， 自己喜欢的一首歌。 好的， 接下来我们时间的关系再转到我们今天的金子这边吗？你要展现吗？ 金子 金子会永远发光的、 嗯、 永远会发光的金子。 嗯， 你不是朝鲜族吗？来个朝鲜族， 那说民族的事儿， 反正也唱个大概就行了。 我唱歌啊，不过那么唱歌就不要了。我后来我发现你们唱的真的好，真的好，然后我不敢唱了。 哎，你刚才不是这个样子的哎。 对、啊。 没有，因为没有，其实你看他，我都是半唱。 关也可以。 对。我这个 没关你 没有没有把握的事，我从来不。 你半唱的时候，其实你声音挺好听的，我鼓励一下。我的最擅长就是鼓励我的乐手们，你唱得很好，你唱得更棒哎，都这样。 之前就鼓励自己的乐手，然后后来变成歌手了吗？ 对对，就是都是，我就一直这样子。 你很会鼓励人的一个人。 是的， 对， 是吧？就很一直在鼓励大家，你要出来。 那是不是再过两年，然后我也要出专辑了？ 没准儿哎，你试试。 一首歌现在唱都不唱，你要出专辑，好大的口气，真的是。 你唱一下。 不是唱歌啊。 嗯， 不是，你们俩合唱一点呢 啊， 可以吗？如果他这么害羞的话， 合唱我是没问题，怕他不行。 对啊，你到底行不行唱还是不唱嘛，我们时间是有限的 啊。不唱。 再见你依然是你会吗？不是，年龄不够，真的不知道这个。 他一脸的问号脸， 不知道这首歌。 对，不知道在唱什么。好，那接下来时间关系、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歌。下面我们唱是即兴呢还是唱智瑶里的歌？ 我觉得即兴吧。 还即 兴 啊？ 即兴、 嗯、 对。那个苏老师 又到苏老师这边了。 就会两个全弄完了已经。 不，你还会别的。 不是你这事儿你能说吗？你不能说出来、啊、 没事，你可以让我们失败一点也可以。 对，就我们第一个不就失败了吗？失败是成功的那个。 哎，你不觉得有的时候成功太多，失败的时候反而是一个很好玩的事儿，你也不会觉得尴尬，然后反而会觉得有一个新的一个好玩有趣的点记忆点。 对， 对，而且你把它看得很淡就够了。 嗯， 对，人最近不是网上特别流行一个什么说总是在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嗯，谁都答不出来，后来大家都发现这人生真的没意义。 真相。 但是你反过来想，就是为什么要让它有意义呢？ 对呀、啊， 因为我活着舒服呀，有意义我才舒服嘛，所以这就是人生的意义。 配这样的音乐太好听了，你刚才的这一段讲述。 嗯， 看来我们两个人互相给灵感的 是 不是？ 不是，我觉得我可以做那个心理理疗师。 那个声音的音疗师也很适合。 对，大家好，谁有什么心里话可以跟我说，我的频道是 FM97.4 泽华。对，在一月22号的时候，我们在北京的 Blue Note 有一场非常美好的智瑶的演唱会，双专辑的演唱会。 终于， 对呀、啊，做一个广告，大家一定要去。到时候我会握着你的手对你说， 撑下去啊， 撑不下去了。 说什么呢？ 对，就是到时候我们会真的，我希望大家都去我们的现场看一下哈，我们这帮搞笑的家伙们。 你们现在话很多哎，你们可能会变成一个相声场，聊天聊起来了。 对呀、 啊， 我发现我的幽默感觉还是挺多，就是一月22号时候，我们这个原班人马会在 Blue Note 有一个专场，双专辑的演示专场。 双专辑哦。 嗯。大家一定要来到我的现场，听我们唱歌，唱给你好听的歌。 这个即兴就结束了吗？ 当然没有，那只是个引子intro。 那怎么停了呢？ 我以为是诗朗诵，然后就 我以为怎么也没有诗朗诵。 爵士了去，我们不会。哎，我只会唱。 太精彩了，我的天嘞！ 哎呀，后面这个真的，后边这个感觉有了。 对呀、啊，很到位、嗯 对， 像是去到了十四亿年前。这首歌曲叫做《十四亿年前的故事》。 嗯， 刚才的那一段像模仿动物的声音是吗？ 对，因为我觉得他们又给我营造出来了一种那个特别阳光的暖的东西。 对。 然后一直有下面有一个很美好的律动，所以我觉得此刻的这个旋律就已经觉得没有意义了，我应该有一些那种特别虚无缥缈的那些声音，嗯，所以有了那种感觉。 那个声音的唱法是有一点唱歌剧的一个表达的感觉吗？ 对，后边有， 嗯 嗯，前面一直，前面其实我在模仿自然的声音什么在找，后来我觉得哎，这个花腔的那个感觉也可以，嗯。 故事当下为何而为是放出一个太阳那样大的欢乐誓言，而是自誓言，而是自在曾之前他们的爱恋只是为让千百万亿年的阳光对视和靠近，不知道他们这样爱了到底多久，到底 现在听的是斯琴格瑞乐今年十月份带来的《姿态》这张全创作专辑当中的《十四亿年前的故事》。这个题很有趣味，你怎么想到这样的一个题？ 哪年来着？前两年，就是我们 前两年，有一个科技是天文上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引力波。 嗯。 引力波就是接收到那个引力波。然后破译了之后呢，它是两个黑洞， 嗯， 两个黑洞互相给吞噬了，这样的一个那个什么，这是早前爱因斯坦预测过的，但是没有发现这个东西，后来终于发现了。它是从十几亿年前，就是这个波走了这么长时间才到我们地球才接收到，所以我根据它这个就是这两个黑洞一直在转转转转转，那他俩没有爱怎么能转在一起呢？哈，一直转转了十几亿年甚至更长，然后转在一起，可是转在一起的时候就一个被另外一个就吞噬了，没了，就变成了一个这种，所以我通过这个写了一首歌，其实先写了一首诗，然后写了一首歌，这样。 小猪毛毛说：“好高的音啊！”这首歌曲里面， 这个没有多高。嗯， 如果要是各位喜欢的话，刚才也说到了1月22号， 对， 2022年1月22号、 嗯、 马上就到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 嗯、 在北京 Blue Note 会带来这样的专场演出，终于了、 嗯，对，终于啊！ 本来应该十月份推完这两张专辑就要跟大家见面的， 对，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取消了， 对， 嗯， 希望接下来一切顺利。 对，我希望。不是说我们国家的药已经研制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疫情快过去了。 总之希望我们可以在1月22号来到现场看到两张专辑，把智瑶跟这个姿态合在一起、 嗯、 带来专场、 嗯、 还是分上下半场？ 也没有了，就是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目前这个团队是智瑶的团队， 嗯 嗯、所以在迷幻摇滚的就会少一些，嗯，大部分都是直摇的，嗯。 大白的春天说 ：“Oh my god， 喜欢即兴的表演。那喜欢的话，我们今天最后再给大家带来一首吧，好不好？ 最后一首的话还是跟着影子走，要不要给苏老师一点想法？ 嗯，想一想。 嗯， 是一个神奇莫测的东西， 对，写 DNA 这首歌也是，我觉得就人说这个生命是永恒的哈，就是生命不永恒，但其实是永恒的，我们的每个个体的生命只是在给 DNA 在续，就是给它续满它的那个什么，你的 DNA 是从远古过来的， 哦， 你一直在给它续你的命，其实 DNA 是永恒的，嗯，其实永恒的生命在这儿呢，是 DNA 不是你，我们只是 DNA 的每个小个体这样。 你关注很多点，哎，天文学啊，科学啊， 我喜欢科学，喜欢天文，嗯，很深奥，很 又很玄妙，很适合你， 对对，嗯， 来吧，怎么样，苏不带？ 嗯， 有想法了哈？ 没有，漂亮，漂亮，漂亮，没有。 今天是九七 Live Show 2021年最后一期，我们最后一首就是以祝福一个方向，好不好？ 祝福， 对，祝福各位2022年一切开始都特别好。 嗯， 还是律动的， 律动。 然后也祝福斯琴格瑞勒1月22号的 Blue Note 演出非常非常顺利。 嗯，感谢感谢谢谢，希望大家都能到场。